星星支持者的竖敌目光都直奔着轮回去了。可想此时星星在他们心中是何等强大的存在，而星星近期在积分榜上的表现也实在当得起这样的称号。从第八轮败给微草以后，星星就开始了他们连胜的节奏，从第九轮到刚刚结束的第十四轮，六轮全胜，四个10-0的完胜发生在这四轮内，另两轮也是9-1这样的足够霸气的比分。同阶段里轮回的战绩是3次10-0，2次9-1和1次8-2。单计这六轮的积分，星星的成绩还要领先轮回2分，更不用说其他战队了。这六轮星星竟然是全联盟的领跑者，别说是星星的支持者了，任何人也不敢再把星星不当回事。那些心底里盼着星星美好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慌张起来，这和他们的期待实在是相差太远了。14轮战罢，星星再抢10分，以89分的成绩积分榜上再上一位，踩下了百花战队，暂居第7。更关键的是，比季后赛分区门外排名第9的虚空战队领先已达10分。虚空选手很失落，他们真没想到上一轮还和星星同分挤在第8，结果一轮下来就以10分之差被摔了出去。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虚空选手们的情绪都很低落，他们没有办法去责怪某一个人，甚至在整轮对决中他们虚空也不缺亮点，但结果正应了那句俗不可耐的赛后点评：我们表现得很好，但是对手更出色。再具体一些的话，虚空历来的苦手苏沐橙苦手风格依旧，给虚空制造了很大困扰，这简直就是虚空几年下来都一直没能完善解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团队赛里的战术了，星星的大胆取了漂亮的开局，收尾时的谨慎彻底打消了虚空最后一丝念想，主场优势他们利用得非常充分。 输给星星，我只能说并不冤枉，期待下一次的对决。 虚空队长李轩以此结束了虚空在赛后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星星对虚空赢得干净利落，轮回战队完胜一战更是轻松至极。同轮比赛中，微草、蓝雨、霸图这传统三强都以9-1结束了比赛，战胜的都是实力和他们有差距的对手。此外，烟雨在第12轮、13轮连续败给星星和虚空战队后，本场在主场7-3击退了百花。虽如此，百花却还是以83分暂居积分榜第8，处在季后赛区内。倒是烟雨虽然迎来了一场胜利，但之前却已经是4轮连败，丢分不少，赢了百花却还要差百花战队10分，以73分暂居积分榜第11位。他们的季后赛前景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似乎印证着他们非常规的职业配备和打法在职业圈里还是行不通的。第11的烟雨和第9的虚空之间夹着的是301队，301队本轮客场3-7不敌神奇。神奇战队目前积50分，排名第14。若不是同为新队的星星实在太过妖孽，他们肯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作为初入联盟的新队，神奇也算不错了。虽然他们赶上了一定的机遇，捞到了3位大家并不陌生的前加时选手，但就是他们的原班底也不是毫无亮点，郭少就引发了不少关注，尤其在本赛季的新秀选手中算是很突出的一位。黄蜂这支昔日劲旅算是彻底沉沦了，本轮他们被微草9-1击败，目前暂居第12，这名次看起来似乎还有点指望。但是黄蜂的积分呢，58分，虽在12名，却离11名烟雨战队差了足足15分， 更不用提和季后赛区的差距。黄蜂战队那可是联盟初赛季和加士争过冠军的总决赛队伍，如今落魄到这种地步。可是大家再转念一想，别黄蜂了，昔日三连冠的加士都出局解散了，相比之下，黄蜂的颓势都要算是坚挺了，至少他们面对出局区的队伍还是优势十足的。出局区的两队，明清和临海，一个27分，一个23分，倒数第三的昭华却已经有41分，悬念似乎又在早早被扼杀。明清也就罢了，这些年一直是一支在出局区上下挣扎的队伍，但是临海之前好说也是拥有全明星选手、全明星角色的队伍，季后赛没旅游过，但中流位置还是挺稳固的。赵阳退役，海无量直接被出售，他们一度被唱衰过，但林海本不是在自暴自弃的，赵阳退役是他们只能尊重的选手个人决定，但海无量是林海意识到作为一支中下游战队要供养一个全明星级别的角色以及一个和其匹配的实力选手是很大的负担，而单凭这样一个单个的明星在整体实力越来越高的职业联盟中似乎没办法寻求突破。周泽楷这样的超神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即便是周泽楷也是拥有了一批有实力的队友后才连续夺冠，而轮回为了巩固这种优势，本赛季更是弄来了孙翔和一叶知秋来增援。临海战队资源有限，围绕明星这样的豪华路线，事实证明他们承担不了，出售海无量表现出了他们走平民路线的决心，他们决心从整体上提升战队实力。希望是美好的，但目前来看临海的提升也不怎么样，这第14轮的比赛他们可是输给了明清，他们的难兄难弟目前23分全联盟垫底。这对难兄难弟的比赛，赛后的记者招待会都是那么的冷清，为数不多的记者有大把的机会可以问自己想问的问题，临海战队到底还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当有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席上的临海战队现任队长张林涛脸现迷茫，支支吾吾的没说出个所以然。比起这些看起来要告别联盟的弱旅，荣耀粉们更关心的还是那些冲向季后赛乃至冠军王座的劲旅。本轮最受关注的比赛当属呼啸主场对雷霆，电视台也是选择了这一场比赛作为直播。最终雷霆延续了他们在团队赛中的坚挺，最终比分定格在了4-6，雷霆凭借团队赛的5分逆转了呼啸。比赛现场最终捕捉到的是呼啸队长唐昊回到选手席时一脚踢飞一个矿泉水瓶的镜头，任谁都看得出唐昊对这场比赛的不满。个人赛拿2分，擂台赛获胜，以4-1的领先优势高歌冲进团队赛，结果主场却被雷霆杀得灰溜溜败下阵来。雷霆队中有明星吗？肖时钦当然要算一位，但在擂台赛上面对唐昊他也没有争取到什么胜机，雷霆战队真没哪位是被唐昊放在眼里的。结果在团队赛里，这群他并不放在眼里的一群家伙在他们呼啸的主场选图上却打得他们找不着北， 这是耻辱。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唐昊充分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他倒也没有点名指责自家的哪位队员，只是对于战队输给雷霆表示了充分的不满。哪怕第13轮时雷霆高居积分榜第3，但显然在唐昊眼中并不把雷霆当作什么强队。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失利，我真不知道队伍能拿什么去争夺总冠军， 唐昊说。总冠军这是唐昊的目标，也是呼啸战队的目标，他们早就不满足于季后赛旅游团的节奏。但是本赛季呼啸的表现可说不上稳定，甚至不如上赛季强势。13轮的时候 也只是86分，位居第六。虽然和除轮回之外其他各强队的差距也不算太大，但显然这并不能让唐昊满足。即便是常规赛，他也希望队伍能有轮回那样的高度。但是现在14轮罢，轮回123分居于榜首，呼啸90分还是在第六，差距却拉大了33分之多。轮回，这才是唐昊眼中的应该的对手。雷霆，那种冷不丁冒起来的队伍岂可阻挡呼啸的脚步？结果雷霆还偏偏就挡了他们一小步，难怪唐昊会这样分外不爽了。14轮整体战罢，虽然星星近6轮的强势连轮回战队都碾压了，但在积分榜上轮回123分的优势依旧一骑绝尘。处于第二的蓝雨战队目前99分，和轮回也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了。更可怕的是，轮回是赛季初段就经历了魔鬼赛程，那些可能狙击他的队伍都已经倒下，接下来他们的对手就算是在摸底期后出手，对轮回有研究，但实力的悬殊让他们依然只能是给轮回送分的料。人们实在难以期待这些队伍能怎么拖动轮回的后腿，这赛季的悬念结束的未免也太快了吧。不少媒体、玩家、评论员都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轮回的强势无人可挡，明清、林海两队的颓势也看不出他们能有什么自救。这些席位都已被锁定的话，那么接下来唯一的看点也就是季后赛其他席位的争夺了。301、虚空、烟雨这三队是落后在季后赛区外，但还保持着攻击性的队伍，这三队你们可要努力呀。人们都在默默祈祷着，如果这三队再不发点力，给季后赛区制造点混乱的话，这赛季的常规赛真的会毫无乐趣可言啊。